主题故事：雨后的彩虹。 太太，我们真的感到万分遗憾。 那一年，敏红原本满心等候丈夫返乡吃年夜饭，谁知等到的却是他的噩耗。公司安排他前往国外失事的现场时，他无法思考，只能不住祈求飞机上的是同名同姓的陌生人。然而一眼瞥见那枚定情戒指时，敏红崩溃了，那确实是自己最亲爱的枕边人。戴上面具过日子，原本喜气洋洋的春节成了一个失去色彩爱哭的日子。但敏红坚持每年开车南下，带着一双儿女穿新衣戴新帽看望住在乡间的公婆。但看着餐桌刻意空出的位置，檐下的风铃叮当响，总让她心头一痛，觉得二老或许没有原谅自己。 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当初拉住他，别到海外打拼事业，什么事都不会有了。 敏红夜里总要咒诅自己一回，又像是要忘却苦楚。除了燃烧生命，全心工作，下班后再累也亲自下厨做饭，陪孩子写功课，直到在沙发上困顿睡去。而周末假日，他更戴起微笑的面具，投入各种公益活动当志工。因为唯有如此，别人才看不出他自身也是一个等待援手的女人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有一天，经常一起做公益的丽香问他：“ 我感觉你压力很大哎。” 敏红防卫性的堆起笑意， 谁没有压力呢？那些弱势家庭压力更大呢。 但丽香邀他活动结束后到家中做客，他回： 有什么不可以呢？ 谁知这个家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一只灰色猫咪，慵懒的躺在鞋柜上。家人今天不在吗？敏红不经意的提问。丽香却若无其事的说： 啊，没有啦，我独居，家人好几年前都过世了。 敏红一惊，赶紧道歉。丽香却表示不在意。经过解释，原来在一场大地震后，一家七口只剩自己活着，包括丈夫、公婆和儿子们都罹难了。听丽香倾诉自己的遭遇，敏红不禁浮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，不禁开口： 其实我也失去了最爱的人。 从那天起，敏红渐渐敞开心胸，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淘，也一同去参加教会活动。有次她终于忍不住在小组中泣诉： 最爱的人突然离去，也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，真的很痛苦。 丽香没有给她什么大道理，只是倾听，并分享说： 我也是，一开始完全睡不着，只能起来祷告，还有哭给猫咪听，但还是睡不着，就这样睡睡醒醒，过了好几个月。 生命的改变，孩子们都觉得敏红不一样了， 笑容比以前更自然了，不再像是硬挤出来的牙膏。敏宏告诉他们，因为妈咪找到了一群好同伴，他们听到别人的难题以后不会装懂，而是诚实地说，我也是，我也不行啊，然后陪我简单的祷告，这让我感到很安慰。日子看似没有什么不同，敏宏依然忙碌，也持续做公益服务。春节连假照样带着孩子在高速公路上往返，把今年新的趣事告诉老人家。不同的是，心头上的破口仿佛被堵住了，雨后心里不再湿洼一片，而是风铃摇曳，出门望见绚丽的彩虹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圣经哥林多后书1:4。 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用故事传递爱与希望，丰盛心灵，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。